跑步像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尽修在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。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姑娘，我个新官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水性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，水性水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不得那两昂块牛，媳妇啊侬辛苦苦起舞啊舞，赢得媳妇来听。不不，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情，早白菜是来认错，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归的是红啊呼呼，媳妇侬三番不离。一时长远不足要去不上住，这种事叫因私报啊，我一两岁我就有好结果，听众步步接风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，媳妇侬是一两房正的一股，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阿灵处，我步步的侬总发出，媳妇今朝夫妻和，我一家团圆是落户外户，

离个吧，乾坤间生生莫离都为啥，到什么大发心田，只需是落笔老了红颜，为情怕的生下死，为苦怕的生金钱，相公熬过了十余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生八年。 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，嗨，这叫人不安呐、啊！ 相公神算，今晚必有佳音。 嗯，请到今儿日，敌人若无头而不迎，不再时来，我军趁机再进，归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与福。实在贵客天子，见越王永历必有大误。一礼于我一少甚多，这来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是万要四杀。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其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四杀？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。哦，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，其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预祝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。而且酒呀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 哈哈，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。 相公，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。 不光是这，我今晚大功可成也。 嗯，这是其一。 好、哦，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 嗯， 倒要请教。 不甚也吧。 恰是为何？ 是出来相公你会见晓的。 好、啊、下官不晓就是。 那就是做我司机的呀。 啊，夫人你司机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 相公啊，神机的当年进去初相逢，但见你不敢快为胆量哟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怀少时梦，这人也来沙场虚在里下子好马尊公。

日是我心爱人，不太我有梦不能空， 小姐 知道。 相迎并把心，正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，正从生中分两辈，相养明年成来比重逢在恶水，那王子是爸妈没人去，王子是红军风景，谁知道寂寞依然人不见，一杯强举不忘语，王子乔装热滚去，送花我所想是谁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还是不能够，早知道皇上名字没一路的变作两重奏，王子乔装的身风还接着走把你到走，路路风路飞千般地不归真走，王子两眼快不见。 无人应

门无动弹， 叫我何止？ 总算娘子是灵 别深故生结，女才俊终算娘子是林松边，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天上地下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 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偷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